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 妈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，你就让我们走吧。 天哪，这到底是谁造的孽呀？ 吴妈妈，你就不要太固执了。我担保日后我会补偿我的错过，我的对得起你，对得起凤儿，我会好好待他的。 妈，你说话呀，不管怎么样我是他的人了，他到哪里我也要跟到哪里，这难道你不明白吗？ 这罪过只有我知道，就让我一人担待吧。 妈， 你起来，你们一块走吧。凤儿，我的孩子，过来让妈亲一亲。 妈， 你也过来让我看你一下。我多想见到你呀。你们走吧，悄悄地走，在鹤地里走，走得远远的，你们无论生死就不要再见我了。 妈， 走吧。 走，我们走。走， 别走。我都听到了，冲儿也听到了，去看看你这个过过。 妈，他们有权相爱，我尊重四凤的选择。我祝愿你们真心相爱，真爱是永存的。 冲儿，你妈，你好糊涂。平儿， 你怎么能这样呢？ 你不要欺人太甚。 你拿一碟还像个母亲？ 母亲，不要以为我是你的什么母亲，你母亲早死了，被他父亲逼死的。这个活阎王没能夺走我的心，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。 你 现在他不要我，又要走了。 妈，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他是疯了啊！疯了，我们走。 妈， 我们走。 把门早锁上了。溥源，溥源。 你叫唤什么？后花园那口深井的盖子找到了吗？ 没找到。 那怎么行？快叫人去找啊！卢贵呢？ 被你辞退了。 卢贵伺候老爷太太。 好，你现在就回府， 谢老爷恩典。老爷，请俺将涨水呢，已经涨到花园后门口了。老爷，你可得小心呐。 嗯，去吧。 是。 老爷，你来认认亲家。 什么？都是些什么人？ 他是你的儿媳妇，你认认，叫他爸爸，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。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？ 不，老爷，你搞错了。什么？ 我想你是会回来的。 凤儿，我们走。等等，

怎能成？错错，你错在错，错不早。人人心欲自煎熬。 大风狂了，山巅崩了，雨狂了，雷峰了，雷峰了，雨狂了。 泪聚而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；雨起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竟引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履历必枯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再请听金韵桂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问家土生，他在那衙前等信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归尽，还要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动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，他本是我的亚夫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情，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不把人们，王喜同替我背坐，我一人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救王喜同，可怜我 你俩就笨难。王世通的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东面西方，东天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秋有缘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给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不要告诉命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Yeah. 就归你责任。 明